如果没那么长的夜，此刻怎会这么痛？23秒，32年，上一生失眠，眼角有鱼尾的图案，时间压弯了躯干，23秒，32年，月就没有圆。被风吹乱的蜡烛，顶着火焰流泪哭。当挖开记忆那一层土，就像经历没有麻醉的手术，耳朵塞满了孤独，我听不见幸福。别再用冷漠对待麻木，我还有温度。如果没那么长的夜，此刻怎会这么痛？23秒，32年，月就没有圆。被风吹乱的蜡烛，听着火焰流泪哭。一层土，就像经历没有麻醉的手术，耳朵塞满了孤独，我听不见幸福。别再用冷漠对待麻木，我还有23秒，30年的舞，我呼唤。